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知天文地理，下知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大家都知道啦，古希臘神話其中一個好出名嘅叫伊卡魯斯啊 ，Icarus 啦，係嘛？就係講啊，即係有一個人咧，就係即係佢要逃離一個海島啊，咁啊兩父子咁樣咧，就係揾啲蜜蠟咧，就黐好多羽毛啊，佢哋又唔知揾啲肉啊定乜嘢，就呃嗰啲鷹落嚟，咁啊捉住啲鷹就掹曬啲毛，好陰功啊！咁然後咧，即係講古唔好博古啦，佢哋兩個係好著名嘅工匠嚟嘅，咁而其實咧嗰、那個有個咩國家嘅嗰個國王咧就捉咗佢，就要佢幫佢做嘢，但係佢就唔想，咁就困咗喺一個海島度，咁佢就本來就離開唔到嘅，咁樣咧於是咧佢哋就用呢個方法，因為佢係好著名嘅工匠啦，即係等於我哋以前嘅魯班先師咁啊，咁就用啲方法引啲鷹落嚟，然後就掹曬嗰啲羽毛，然後揾啲蜜蠟啦，揾啲樹枝啊咁樣咧，就整咗兩對翼，咁啊一人就插住一對翼，咁就飛離開呢個島嘅，咁啊應該係成功嘅，但係咧嗰個老豆咧一早已經係提醒個仔啦，嗱你飛還飛，就唔好得意忘形，千祈唔好咁近嘅太陽啊咁，咁但係嗰個仔咧一飛到上天咧，即係開頭就話係哦咁啊，一飛到上天咧，哇就忘曬形啦，越飛越高，越飛越高，卒之咧嗰啲太陽嘅熱力就融咗嗰啲蜜蠟。於是佢跌咗落海死咗啦。咁呢個係好出名、好出名嘅古希臘嘅神話啊，嗰、那個叫做即係 Icarus 啦。咁亦都有引申個寓意啊，就話啊，即係你唔好太過接近呢個咁樣嘅權力嘅中心啊，或者甚至再黑暗啲就話，即係你越接近真理咧。你就越危險㗎啦、啊、就會死亡啦咁樣啊，咁呢個即係古希臘好多啲寓意啦啊。咁但係呢其實呢一個咁樣嘅 Sun Grazer 啊 ,Sun Grazing Comet Ison 呢光科網彗星呢其實就係等於呢個伊卡魯斯啦。嘩佢近成咁呢，所以有啲科學家好擔心，就話要視乎佢個結構究竟有幾紮實。如果佢唔夠紮實嘅話呢，好可能呢就即係直情俾嗰啲熱力呢令到佢散曬。亦都呢咁近呢，即係兩樣嘢，一個就係熱力，一個就係太陽嘅引力場啊。因為咁近嘅時期呢，嗰個引力場呢係會令到佢即係撕裂啊。撕裂咁樣嘅時期呢，兩樣加埋呢可能佢散曬。咁散曬呢一定就冇咁壯觀。 但係有乜睇都有得睇。 冇錯啊，你問得好啊 ,Jeffy 啫。但係話有啲人就話散曬都唔區，咁咪多幾粒睇囉，係咪？雖然就冇一粒， 我想睇散多啲喎。 係咪真係呀？哎，咁係好有意思喎，係咪？散就變咗一紮咁樣喎，嗬，係咪？咁所以呢，兩個可能性，所以就大部分而家嗰啲即係天文學家或者我哋啲發燒友呢，都係傾向樂觀嘅。即係話一係就有一粒真係世紀大彗星，好明亮嘅，有條好長嘅尾巴。就算唔係呢，都會有好多粒就細啲嘅，可能就啲尾巴係弱好多啦，但係即係起碼有一紮嘅喺個夜空度日落之後，咁都哇咪仲過癮係嘛，仲得意係嘛？嗱，咁大家咧其實好快就揭曉㗎啦。大家睇完呢個節目之後咧，可能個零禮拜咧，個零兩個禮拜咧應該揭曉㗎啦嚇，就喺12月份嘅時期咧，你就會留意西邊嘅天空日落之後咧，究竟是龍是蛇嚇、啊、就有所分曉啦咁樣樣。好啦，咁嗱呢個咧就係講今次光科網啦。咁但引申咧，我哋亦都要多知多少少有關彗星嗰個常識。嗱咁頭先講到彗星個軌道咧，就係好狹長嘅橢圓形啊。咁所以咧，佢個近日點同個遠日點咧，就係、是、當然呢個橢圓形嘅兩端啦。咁呢個遠日點呢，其實有啲又可以好遠好遠㗎喎，直情喺太陽系嘅外圍嘅。咁而頭先亦都講過呢，好多科學家相信呢，其實太陽系嘅外圍亦都係佢哋嘅起發源地。咁發源地呢，咁略為介紹下太陽系外圍究竟有啲乜嘢啦，係咪？以前嚟講以為最外圍就冥王星。咁但係呢，科學家呢後嚟發現呢，原來冥王星外面呢仲有天體嘅。係好，即係有啲係比較細嘅，亦都好寒冷，唔使講啦，好黑暗。但係因為我哋而家儀器咧係越嚟越進步啊嘛，係咪啊？咁所以咧就發現咗咧，佢哋全部通通咧同冥王星一樣咧，就叫做矮行星啊，就叫做 dwarf planet 啦、啊、即係小矮人啊嗰、那個 dwarf 啦、啊、矮行星。咁而家已經發現咗咧，起碼有成五六粒噶啦，即係冥王星以外仲有噶、啊、好啦，咁樣咧，但係所以喺嗰度嚟講咧，佢哋有個名咧。即係都幾十年前呢，有個天文學家呢，佢都話其實喺太陽系外圍呢應該仲有一啲咁樣嘅天體係未被我哋發現嘅、啊、不過佢係因為比較細啦，又黑暗寒冷啦，我哋好難察覺。咁所以呢嗰、那個天文學家叫 Kuiper， 就 K-U-I-P-E-R。咁所以呢天文學家就叫呢一個呢就叫 Kuiper Belt。咁呢個 Kuiper Belt 呢其實係離太陽嘅，即係離太陽系中心大概幾遠呢，係講緊大概係40至50個天文單位、啊、即係話呢比起呢個太陽同地球嗰個距離啊， 係大概40至50倍咁遠，嘩好犀利啦。好啦，咁樣呢即係喺冥王星以外呢，呢、這個叫做中文呢有時亦做古柏大，有亦做柯伊柏大，有亦做好、多唔同嘅譯音㗎，即係有啲人睇你鍾意跟大陸啊、台灣啊、香港咁樣啦，叫 Kuiper Belt。 咁但係呢彗星呢，如果按照天文學家嘅一個分析呢，就可能係嚟自更遠更遠嘅太陽，係外圍嘅。原來佢話太陽係外圍呢，嗱 Kuiper Belt 呢其實大概都係喺個黃道面嗰度為主嘅，但係而家呢佢哋講嘅呢就係一個可能係直情揼揼框咁滯呢包圍住成個太陽系嘅，但係就離太陽呢即係個中心嗰度呢係接近講緊成50000至到100000個 AU 咁遠嘅嘅一個距離呢，就係、是、叫做奧爾特雲啊 ,Oort Cloud, OOLT, 好得意 ,OOLT, 兩個 O 啊，又係天文學家名嚟嘅，即係呢個奧爾特。咁呢個 Oort Cloud 嚟講呢，其實佢最外圍呢差唔多，即係直情係我哋平時理解嘅已經係叫做星際空間啦、,Interstellar Space 㗎啦，因為呢佢嗰個距離呢已經差唔多係等於地球太陽啊，太陽同我哋最近嗰粒行星，即係就阿凡達入面嗰粒行星啊，即係電影阿凡達喺度老作嗰粒呢，但嗰粒係真嘅，即係喺事實上有嘅，就係、是、半人馬座主星㗎嘛，就係、是、Alpha Centauri 㗎嘛，咁 Alpha Centauri 就係離我哋太陽最近㗎啦，就係、是、4.3 光年㗎嘛 ,4.2、4.3 光年左右啦。咁但係原來呢我哋頭先講緊5萬至到100000嘅 AU 呢，其實差唔多呢已經去到一光年咁滯㗎啦。差唔多呢就等於我哋離呢個 Alpha Centauri 嘅四分一嘅距離。咁但嗰個呢就叫做奧爾特雲啦。咁奧爾特雲呢相信就係太陽系形成早期，即係好早期嘅時期啦，即係剩餘落嚟嘅物質。剩餘落嚟物質。所以天文學家呢對彗星呢係好有興趣嘅。因為佢話因為嗰啲呢佢就係保存咗太陽系最早期，咁係講緊40-50億年前嘅一啲原始物質。咁如果我哋去對佢嘅探測啦，嗰啲物質嘅探測啦，就可以令到我哋獲知呢即係太陽系形成初期嘅狀況啦。咁呢個就彗星嘅珍貴嘅地方。好啦，咁講返嗰個軌道呢，那個軌道呢其實佢有幾狹長呢，咁天文學呢就有一個，其實唔係天文學嘅，即係應該係數學啦，即係叫做 trigonometry 啦，大家學讀過嗰啲三角學呢其實係有個名稱嘅，就係叫做偏心率，好怪㗎，咁係好啦，你係咪好偏心嘅呢，咁天文學家呢成日都講偏心率，英文叫 eccentricity。咁但係呢個偏心率呢其實就係偏離嗰個中心咁解啫，其實即係佢就代表呢即係有幾狹長。雖然我哋話 eccentric 呢個字呢英文都好古怪㗎，我哋話一個人好 eccentric， Jeffy 你啲性格好 eccentric 喎，咁樣即係好歪僻咁解，即係古怪係啦，性格古怪嘅就叫 eccentric 㗎。咁佢呢個呢就 eccentric 呢就解佢幾狹長，即係幾扁幾扁長。因為呢我哋知道一個圓圈呢就有一個中心，嗰、那個就叫做圓心㗎嘛，就是、center of the circle 啦。但係一個 ellipse 呢其實佢係唔係一個中心喎，而係兩個中心。嗰兩個中心呢其實是叫做焦點，中文英文就叫 focus， 但是如果你雙數呢 foci、 好嘢，你仲記得啊，中學學緊嘅嘢啦，就叫 foci 啦，就是 foci、單數就是 focus。 咁呢兩個呢就 foci 呢，所以其實太陽呢就處於其中一個嘅 foci 嗰度，咁所以呢另外一個就冇嘢㗎啦，即係當然係好啦。咁但係呢個彗星環繞住佢嘅時期呢，佢有趣嘅地方就係按照萬有引力嘅定律呢，佢嗰個速度呢絕對唔係平均嘅。即係話佢喺即係喺遠日點附近嗰啲咁樣嘅位置呢，嗰、那個軌道呢佢係行得好慢吞吞嘅。但係當佢係近呢個太陽嘅時期，即係過近日點嘅時期呢，佢係行得好快好快嘅。所以其實佢嗰個速度呢就係快慢快慢快，係咪即係佢係完全唔平均嘅。咁所以呢佢喺外面可能停留幾十年，甚至幾百年、幾千年，但係佢環繞即係過近日點嘅時期呢，其實係快到通常係一年半載，甚至幾個月，甚至幾個星期，就視乎你個軌道啦，係咪？咁你頭先都講過呢，就係話周期性同非周期性呢，主要就係睇嗰個即係我哋話佢如果係一個 ellipse 就當然係周期性啦，但係呢個周期呢都可以係由好短去到好長嘅。咁講好短先，咁我哋發現最短周期的一個彗星呢就叫做恩克彗星 ,ENCK, 就係 ENCKE, 都係一個科學家嘅名啊，咁恩克彗星。咁但恩克彗星嘅周期只係 3.3 年啫，3年幾啫，好短㗎啦已經。但係最長嘅呢 其實係長到呢係講緊唔知幾多萬年嘅，即係等於對我哋嚟講係一次過嘅啫。即係佢近日點之後，喔咁又可能幾萬年之後先再返嚟，咁你慢慢等啦，幾萬年係咪。咁但係呢當然另外有一個周期嘅彗星就係最出名最出名啦。咁考下你啦、最出名嘅周期彗星係咩？ 出名我就係聽哈雷彗星。 冇錯啦，唔使驚喎 ,Javi, 你個完全正確喎、就哈雷啦係咪。咁不過呢就哈雷彗星呢就你哋係比較唔好彩啦，我就叫好彩，但好彩得嚟都唔好彩，點解呢？因為呢其實佢呢就每75至76年就回歸一次，即係呢個就係周期啦。咁、但係呢個上一次回歸呢就係等我睇你先，應該係1910年。咁所以呢即係嗰陣時就個個都未出世啦，係咪即係咁，但係呢佢跟住落嚟嗰次回歸呢，咁我就出咗世啦、而且呢就啱啱30歲嘅，就係1985年咁佢係85年同埋86年初嗰段時間就回歸嘅。咁所以嗰次呢我係好刻意地去睇嘅，好努力去睇。但係嗰次回歸呢，其實呢個回歸呢每次回歸呢其實個光度都會唔同嘅，真係要即係佢好難預測嘅，講真。咁亦都要睇個位置嘅，即係地球同呢個彗星過近日點嘅時期嗰個相對位置呀，咁樣呀，係咪。咁嗰次呢就好不利觀察嘅。咁呢卒之呢就亦都個光度呢係令人大失所望，好似係最光呢都係去到僅僅肉眼可見。咁僅僅肉眼可見呢其實對香港嚟講即係見唔到喎。係咪呀？因為僅僅肉眼可見呢，咁梗係講話係即係晴朗啦，冇雲啦，冇月光啦，仲要冇咩呀，空氣污染嘛。係咪即係你去到紐西蘭啊、南極啊嗰啲，嘩即係清澈到不得了個空氣，咁就叫肉眼可見啫。咁人哋肉眼可見呢就唔等於香港肉眼可見㗎嘛。香港嗰啲咁樣嘅污染啊、光害啊、城市燈光啊，即係光管招牌啊，咁即係嘥氣啦，係咪。咁所以呢嗰次呢嘩睇得我好辛苦。但係呢即係其實我完全知道曬佢喺咩位置睇㗎，係咩星座，咁我識得星座嘛。其實一定係你睇呢啲一定要識星座㗎。因為如果你話俾你聽嗰個方位啊、仰角啊，其實你而家係好難跟 嘅。 其實你識咗星座呢，你就曉得跟住個星座嗰個位置去揾啦、所以你完全唔識星座呢其實都係艱難嘅，除非佢真係好明亮好奪目㗎嘛。好啦，咁我梗係識星座啦，我細個發小天文，咁我就識得揾啦，咁用望遠鏡用個雙筒嚟去揾嘅啫，其實都係。咁樣呢其實總共呢我都好辛苦地我都係睇過三次。睇咗三次，即係好似三笑姻緣咁樣，三次咁就睇唔到啦、其實呢每次呢其實都唔壯觀嘅，都係呢蒙蒙地一撇嘢睇到少少有條尾巴，好短嘅尾巴喺、用個雙筒喎，唔係肉眼喎，咁就拜拜啦。咁下一次回歸呢就幾時呢？嗱，努力啊 Jeffy 你、就係2061年啦。 2061 喎，你諗諗啦，你諗諗啦，你要好努力啊，即係唔好食咁多肥嘢啊，飲咁多汽水啊咁樣啦。2061年我就肯定唔喺度啦，即係呢咁所以呢亦都有啲人呢當然係一生都冇機會睇啦，因為佢75、6年回歸喎，你啱啱可能就一頭一尾係咪，即係你出世前佢就回歸，咁你過身佢先出現返，咁你就拜拜，咁就唔好彩啦，冇辦法啦。咁但幸好其實唔係淨係哈雷嘅，仲有好多彗星嘅。咁好多彗星呢，咁我哋就略為回顧一下呢，即係過去呢個世紀啦，即係最出名嘅大彗星啦，我哋所謂係咪。咁呢個大彗星呢頭先講過呢，其實1910年嗰個哈雷彗星回歸呢其實都係出名嘅，因為嗰次呢係明亮好多嘅。嗰次回歸係壯觀啲嘅。咁但係嗰次亦都有趣喎，就係呢啲人就散播啲謠言，就話哈雷彗星嘅尾巴嗰度呢就有啲毒氣嘅，甚至山埃呀咁樣嘅。咁而嗰次呢地球呢係人會有機會呢係即係幾接近佢個尾巴嘅，穿過個尾巴，佢話嘩死啦，呢啲山埃毒呢可能就會籠罩地球呢，就導致我哋大滅絕啦，即係會世界末日啦咁。咁就好多人呢就真係恐慌信以為真，仲有啲人自殺添。咁即係非常之可悲啦，即係可笑亦都可悲啦。咁呢個係1910年哈雷彗星嘅回歸。咁但係之後嚟講呢都有過即係有啲奪目嘅大彗星嘅。咁但係呢前半節呢就唔算係好多好出名，當然我亦都未出世啦，咁就唔講啦。咁但係我好記得呢，當其時我發燒天文嘅時期，亦都特別係預科入咗黃仁書院，識得廖慶齊先生。雖然當時佢已經離開咗黃仁，佢喺沙頭角官立中學做校長。咁但係呢我哋都有探佢，去上水佢屋企探佢嘅。咁就成日聽佢講呀，聽廖生講呀，就係1965年嘅慈谷關彗星。咁呢粒彗星有咩特別呢？我哋休息一陣呢，返嚟再同大家分享。 因為建立了個法治是個國家或者個地方長遠最強的利益嚟噶嘛，所以暫時雖然是 受損， 受損你都要捱。 係 呢、這個咧就是 Sir Thomas More 所講，法律就好似一埲圍牆咁，有時佢就係連啲壞人都保護咗，但係更多時間你拆咗埲牆，就是、好人都會受害噶嘛。 逢星期一、四晚上十點，逍遙遊，逍遙遊。 迷迷香港，係有種態度。